现场热情的朋友能不能来点牛逼的尖叫声啊？OK， 2012年，我们不需要什么傲，我们需要给力的爱情。在这里呢，红美送给你们2012给力的歌曲，一起来分享一下，宝贝儿，给力2012，说，要起来。带上你们的身体呢，跟上我们的音乐，一起来 happy， 宝贝儿 ，1 2 3 ，come on， 起啦啦啦啦啦。啦啦啦啦啦，起啦啦啦啦啦！如果你们会唱，尽量大点声，一起来感受，宝贝。1 2 3 4，我只有一个守护你的心，就让你受一点委屈。 你总是说我占有人民币， 长得还有点帅，总唱错歌词，怎么搞的呢？花言和巧语，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我开始唱不明白了。 再多的美元和人民币，也换不来我对你。 来，宝贝，大点声，一起唱啊！我求求你，在阴天里，让爱情 不再哭泣。每天都沐浴着幸福的雨滴，再不怕暴风雨。 来吧，宝贝，求求你唱。表现非常不错哟，前一排的朋友们。 每天都有你的甜蜜的讯息，一生一世不分离。 亲爱的，我求求你， 别那么狠心把我抛弃。 也许我不是最帅的，但是我一定是最爱你。 亲爱的，求求你给点力， 求求你给点力啊！ 亲爱的，求求你给点力，让我…… 哎呦我去，真硬！嗨，干嘛？一起来分享给力2012。我只有一颗守护你的心，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 你总是说我 占有人民币，还长得还有点帅。说我呢？ 我不要你的 花言和巧语，只要你用心来爱我。求你再给点力， 让爱情不再哭泣。每天都沐浴着幸福的雨滴。 来，宝贝，到你们唱的时间了，一起来好吗？来，求求你。求求你再给点力， 让爱情不再神秘。每天都有你的甜蜜的讯息，一生一世不分离。 我们很年轻，我们很直溜啊， 不分离。 来，宝贝，摇起来。